若是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咁呢个经题咧，就系、是、我哋昨晚讲咗若是流离光呢五个字，咁啊今晚就继续讲如来本愿功德经。咁啊如来咧就系、是、佛个尊号嚟嘅，就是、说明若是流离光，佢系乜嘢人呢？佢就佛嘅地位，系佛嘅身份，就称为如来。嗱，咁啊，如来咧，我哋佛嘅通号就有十种嘅，就系、是、例如我哋上晚典啊，双日念八十八佛，一开始就有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足，前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有十个通号。点乜佢就通号呢？就系除非你修行未曾成佛，任何一个众生啊，佢修行成咗佛啊，证到妙觉佛果咧，都有呢十个通号。亦即是咧，教我哋啊睇经，你睇藏经或者学佛法，你睇到如来即是系佛，你睇到应供就即是系佛。你睇到乃至到世尊啊、天人师啊，都系佛嘅通号。咁啊，当然其中亦都有啲唔同嘅，例如阿罗汉翻过中国有三个号，其中有佢哋应供。咁加佛咧，亦都系佢哋应供。咁到呢个时候咧，我哋睇下前后个经文，佢系讲罗汉境界嘅。咁呢个应供咧，系属于罗汉嘅应供。如果前后经文系讲呢个佛嘅境界咧，咁呢個應供咧就佛嘅境界係佛嘅應供啦，咁呢個道理就有深淺嘅唔同啦。咁一般嚟講咧，佛就具足呢十種通號。嗱，咁如來咧就係第一號，十種通號之中咧係第一號。咁既然十種通號有個號啦，咁如來係叫做乜嘢號咧？如來就叫做仿同先得號。就是说后来成佛的所有一切的功德智慧神通，一切之一切呢是如同过去佛之再来一样，即是说后来成佛的所有一切一切就是如同从前成佛的所有具足是一模一样，那就叫做仿同先得号了。那如来这两个字呢，如就是他所证这个理体就是不动如如，所证的是第一二空，或者是第一二帝，或者是为如来藏的本体，都是叫做如，是不动不变。就是说这种理论啊，这种境界，除非你没有证到，你证到呢，一证就永证，更不会呢是再堕落。咁啊，名为叫做如，系不变咁嘅意思。嗱，来咧就系表示佛嘅作用，就话佛虽然成咗佛，证到呢个不动如如嘅理体，但系由于佛啊初初发心嘅时候咧，行菩萨道都系自度度人，其中以度众生咧系为最重要啊。咁啊，现在虽然成咗佛啦。为着度尽这个有缘的众生之故，所以成这个第一二帝的理啊，起这个妙用来这个世界度众生，所以称为叫做来，亦都可以说是从体起用了。佛是现种种身是度众生，所以佛即使加下成道出生呢个迦毗罗卫国啊，亦都系随着佢个本愿咧而来嘅，所以经常讲佢话正法界身就本无出没，但系大悲愿力就示现度生，所以如来咧佢正到法身理体，本来咧就无来无去，就无有出入彼此嘅，但系为着满原先所发嘅菩提心愿啊。所以从体起用就来度众生啦，所以话正法界身本来就无所谓，出出就即系生啦，没就即系走咗啦、死咗啦、涅槃啦。咁所以正法界个本体里边咧，本来就冇有生灭， 但是由于大悲愿力之冠啊，就来到呢个三界，来到佢所有缘嗰个国土咧，去度众生，咁啊体用具足，所以称为叫做如来。嗱，本愿咧就系讲药师琉璃光佛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佢本因地中所发嘅愿力，嗱愿就以希求为佢嘅意思，就系希望求得咧佢本来所发嗰种嘅心愿，咁啊佢哋愿家话本咧，本就系根本，就唔系话佢成咗佛之后咧先至有咁嘅愿。就是他未成佛以前因中行菩萨道，他就发这个愿，后来依愿修行得到究竟成佛，是成就他本来所发的愿，那就叫做是本愿。那么愿呢就是有通就有别的，别愿就是每一尊行菩萨道的那将来成佛的，他的愿力都有不同。例如阿弥陀佛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就发四十八种的大所谓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咸令登彼岸啊，咁啊发嘅四十八愿咧，呢四十八愿嘅理论系出于呢个大弥陀经，即系无量寿经里边就有呢个四十八种阿弥陀佛嘅愿力。嗱，咁啊观音菩萨就有十二大愿，咁就普贤菩萨就有十大愿王。嗱，我哋现在讲药师经咧，药师佛咧根据经文里边咧，过两晚就会讲到噶啦。一共有十二个大愿，咁啊呢啲嘅愿力啊，每一尊菩萨因地中发心嘅时候咧，都系唔同。咁啊，既然系唔同啦，所以称为别啦。你所发的和我所发的是不同，那就叫做是别。那么通愿呢差不多啊，你除非不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呢这几种愿力呢都是有的，都是离不开这几种愿的。那么哪几种呢，就是四宏誓愿，所谓众生无边是誓愿道啊，烦恼无尽是誓愿断，法门无量的誓愿行，佛道无上是誓愿成。那么这四种愿呢，差不多行菩萨道的人啊都发这四种愿的，那么叫做通了。你所发的又是这四种，我所发的又是这四种，乃至无量这么多的众生啊发心行菩萨道，他所发的都是这四种。咁啊，點解佢又唔多地又唔少，啱啱係四願呢？當然佢有所根據嘅。呢四種願咧，行菩薩道所發啊，就係根據呢個四諦法而發嘅。所謂四諦法就係苦、集、滅、度。嗱，苦就係我哋嘅眾生嘅痛苦，係人都有。即係我昨晚所講啊，眾生咧。在呢个生理上有呢个老病死苦，心理上系有呢个贪嗔痴苦，无论生理病、心理病都系痛苦嘅，咁所以就名为叫做苦啦。我哋再扩充咧，所谓三苦、八苦乃至无量诸苦，咁呢啲苦咧，即使你达官贵人乃至低到扫街洗碗，都是一样是有的，是最平等的一件事。那既然众生有苦了，那菩萨行菩萨道就以度众生的嘛。如果菩萨行菩萨道不度众生呢，他将来就不可以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了这个大悲心啊。在这个佛经里面讲，他将来成佛就成菩提。那么菩提呢，他的因地就是由这个大悲心。那么怎样有这个大悲心，称它为大悲心呢，就是度众生了。那么因此如果我们顺住由众生讲起呢，因为有众生菩萨先至发这个大悲心，因为有大悲心行菩萨道发菩提心， 所以先至成就呢個菩提果。咁啊，依此咁嘅理論啊，行菩薩道一定要度眾生，將來你先就可以成佛。不度眾生，只求自度咧，係將來唔可以成佛嘅。嗱，咁啊，既然我哋成菩提離唔開呢個大悲心，大悲心離唔開呢咁多個眾生啊，所以我哋成佛就要靠眾生。如果冇眾生為我哋所度咧，我哋呢個大悲心就不能生起，菩提心亦都冇法之成就啊！佛果菩提都冇法之正得嘅。可見眾生對我哋行菩薩道呢方面嚟講咧，係好重要。咁啊，既然眾生對我哋行菩薩道嘅人咁重要啦，所以眾生有苦咧，就即係自己有苦。所以我哋一定呢要度众生，所以四种愿之中啊，第一个众生无边，我哋要誓愿度。点解？就是依于呢个四谛法中啊，第一种就苦谛，因为众生有苦，我哋就要发愿呢系度众生啦。嗱，第二个就烦恼无尽。誓愿断嗱，咁啊烦恼咧都有好多嘅嗱，咁啊一般嚟讲咧就系贪嗔痴，就系根本无明嗱。咁啊，如果我哋再分开嚟讲咧，所谓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嗱，咁啊见思烦恼咧，见话就系从呢个境嘅地方咧所引起嘅，我哋见到外境。起種種嘅見解，起種種嘅執着，起種種嘅貪戀要求，都係屬於咧因見而起嘅煩惱。嗱，思惑咧個煩惱咧，就係由呢個見惑煩惱啊留低呢個習氣。嗱，咁呢個思惑煩惱咧，同呢個見惑煩惱咧斷嘅時候都有啲唔同。我哋見惑煩惱啊，你明心見性。大彻大悟就可以一下子咧就将佢断晒噶啦。嗱，咁啊思惑咧就系呢个见惑嘅习气就比较咧系难断啲。咁啊，当然咧就要一级一级、一步一步咁啊，四个阿罗汉咧一层一层咁啊上进，先至可以将佢咧断尽。因为思惑嘅烦恼来得未细啊。这个习气太重，不是那么容易呢是断得尽，要慢慢来。那么是见惑烦恼，是三界众生的烦恼。那么第二种尘沙烦恼呢，这个就不是众生的烦恼了，就是菩萨的烦恼。那么亦都可以说呢是众生的烦恼，影响到菩萨这方面。点解咧？因为众生系无量啊！我哋世界上唔使讲其他，就讲我哋中国都超过十亿嘅人口。咁你话十亿人口啊，就系叫你去数一个一个咁样数啊，可能你都有排数，都唔系一日半日数得掂。咁啊，证明众生啊好多啦。咁啊，单系一个中国都尚且咁多人啊！世界上仲有好多國家大嘅，好似美國啊、印度啊、加拿大呢啲地方大，當然人口就比較多啲啦。雖然冇中國咁多，佢本身有多人口。除咗呢啲大國嘅地方廣闊嘅之外咧，仲有好多小國，即係地方冇咁大，人口亦都冇咁多。嗱，咁啊，根據聯合國統計啊，我哋呢個世界上咧就有140-150個國家嘅。咁你話佢人口咧有幾多十億咧，都難以計其數啦。咁啊，既然咁多個眾生，每一個眾生都有佢嘅業障，每一個眾生都有佢嘅煩惱，每一個眾生都有佢嘅習氣啊。嗱，咁啊，菩薩如果要度眾生咧，你當然就要識得佢嘅習氣，知得佢嘅煩惱，知得佢嘅出身，知得佢嘅教育。種種都要明白得清清楚楚，你才可以度佢啊！咁如果佢個習慣、佢個個性、佢個習氣、佢個品德，你都唔明白佢啦，唔了解佢啦，咁你又點樣度佢呢？ 所以行菩萨道，除非你是狗菩萨，是老菩萨，好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乃至其他的大菩萨，他本身已经是破无明，是正法身等各位置，是位同于佛。当然他们有神通、有妙力、有智力，是透彻了解每一个众生啊嗰、那个习惯性，就可以度佢啦。但是一般初发心，即使佢有所证，未能证到同四大菩萨咁高嘅境界啦，就当然对于咁多个众生呢，佢个习惯性、佢个烦恼、佢个品德，唔系咁了解，唔系咁透彻，你度佢呢亦都唔系咁容易啊，亦都唔系话一下就可以度到佢哋，就变咗俾众生嗰啲烦恼呢如尘若沙咁多，系障碍咗菩萨嗰种嘅教化之道。所以话尘沙就障乎化道，就变咗呢系菩萨嘅烦恼啦。所以尘沙烦恼呢就是菩萨他这个境界啊所证没那么深，所以他观众生、度众生的时候呢，就为众生那些烦恼业障、习惯性之所障，令他这个度众生、教化众生之道呢未能够啊透彻，所以说尘沙就障乎化道。那么第三就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呢就是无所明了，咁就叫做无明，即系无明咧，亦都冇智慧咁嘅解，冇呢个智慧个光辉，当然咧亦都唔可以透彻一切法，即心自性，唔可以明了一切法本体就系真如，咁就叫做无所明了。嗱，咁呢个无明就系属于呢个心法嚟嘅。是心理上的烦恼，是没有办法呢是拿出来给人看的。那么从前啊，有一位大法师，他亦都是讲经的很出名的，可以讲呢是一等一的大法师。那么他讲经亦都讲到这个无明是怎样怎样，那些无明的过患，有无明是怎样造罪而流于生死，就讲得呢非常的好。无论他的词风、他的语气、无明的道理都讲得非常好的。可是那些听众呢，其中有一个他怎样听呢他都不明白，那他就当时就质问这个法师啊，他说法师啊，你讲这个无明就讲得这么动听，理论又这么充分，他说但是我始终都不了解啊，咁你可唔可以呢啊，即係暗示又好明示又好俾我哋睇睇呀。咁其实佢呢个问题一问呢，呢个法师已经了解到佢多少个出发点。点解会问呢个问题，所以呢个法师既然明白佢呢个出发点呢个心态呢，佢就索性呢就闭埋隻眼，佢就唔出声唔答复。咁经过几秒钟啊，咁呢个问嘅人啦，睇见法师都全部反应嘅，咁佢哋再出声个法师啊，你有冇听到啊？头先咧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乜嘢叫做无明？可唔可以啦吓，俾我哋啦系有一种启示咧，即系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咧？咁呢个法师又唔声，仍然咧老真入定，视埋只眼，全无反应。咁而且问得两次三次，呢个问嘅照问，法师亦都系呢入定，根本就全无反应。但后来呢个问嘅人问得五六次啊，咁呢个法师都系咁样全无反应呢，佢有啲唔耐烦啦，有啲发脾气啦。佢法师啊，你嘅耳仔聋噶？佢我问咗你咁多次呢个问题，为什么你全无反应啊，咁啰啰嗦嗦啦吓，面都黑埋，问到啊有啲发脾气啦。咁当时呢个法师呢就若无其事咁呢，就睁大隻眼望住佢，就开口啦。佢话你所问呢个无明者， 乜嘢叫做无明啊？就系、是、你家下发脾气啦。佢话你最初第一次提出呢个问题，我就知道你嘅心态，所以我就索性就唔答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六七次啊，我都全无反应。咁啊，家下问到你有啲咧忍唔住啦，有啲个心火动啦，亦都是啊无明烦恼动啦，嗰啲语气又加重。这个礼貌亦都冇啦，冇咗呢个人情嘅礼貌，亦都唔尊重呢个佛法。咁呢点呢就系叫做无明啦。咁所以众生呢亦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无明烦恼，系属于呢个根本烦恼啊。若果冇呢个无明烦恼呢，就冇其他嘅知末烦恼。咁既然有呢个见思尘三无明，咁多个烦恼啊，先至造罪业，流转呢个生死，先至有呢个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咁啊，在呢个四谛法里面，我属于呢个执谛，执就系手执，系即执呢个执，就系八戒呢个戒字啊，下边一个木字。当然佢呢个木字咧，就只系点两点嘅啫，就唔系话一撇一捺嘅，似得系一个木字。咁就係手執嗰個執，就我哋啲煩惱呢唔係話一樣兩樣，每一個人嘅個性唔同，出身唔同，受過教育唔同，品性唔同，嗜好唔同，所以嗰啲煩惱呢亦都好多㗎。無論點樣多都好呢，總離唔開呢所謂貪嗔痴呀、啊、慢呀、啊、疑惑呀、啊、我見呀、啊、妒忌呀、啊、共高啊，总系离唔开呢啲咁嘅烦恼。咁啊，众生既然系每一个众生都积积埋埋好多好多嘅烦恼啊，何况啊世界上普天之下咁多个众生咧，嗰啲烦恼当然好多好多。咁啊，因此行菩萨道个菩萨咧，就系、是、依照呢个众生有呢个咁多嘅烦恼集底之故啊。佢就發願要煩惱無盡，誓願斷啊！要發願唔單度斷自己嘅煩惱，亦都要度盡眾生嘅煩惱。所以第二個煩惱無盡誓願斷咧，就係、是、依呢個四諦法中嘅第二諦嘅集諦而發嘅。嗱，第三咧就係、是、法門無量。誓愿学，即是说你想度众生，你自己就要断烦恼啦。那么如果你想断烦恼，那用什么方法的断呢？不是说断它就断的，当然有很多种种的方法，就算有了方法你都要特别去修持一番。如果你只是知道这个方法，你不去努力修持一番，用一番功夫呢，亦都是得个讲字，烦恼始终是冇喐到冇动到啊。所以第三呢就叫做法门无量啊，是誓愿学啦。因为众生的烦恼业障啊，是真的多到而八万四千咁多，所以佛说的法门呢亦都有八万四千咁多啦。虽然法门是无量啊，每一种法门无非都是度众生，脱众生的苦，是断众生的烦恼。所以法门是无量，我要誓愿学习无量的法门，先就可以度众生的痛苦，了众生的烦恼。那么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呢，就依这个四谛法中呢，属于第四种，这个道谛。道就是修道，从这个小乘法来讲呢，就是三十七道品，所谓五根力七菩提八圣道，是三十七道品，又或者修这个五停心观，所谓多贪众生，就教他修这个不净观，多亲众生呢就教他修这个慈悲观，若果是愚痴的众生呢，就教他修这个因缘所生法，那种的观法。 如果业障重的众生呢，就叫他修这个念佛观，咁于是呢修这五种的观法呢，来到呢去度众生，断众生的烦恼。总之无论是略说或者是广说，而三十七道品啊，每一种法门都是度众生的时候是对治众生的烦恼。咁所以菩萨啊要度众生故，所以要广学法门，因为众生无量，法门亦都无量啊。若果菩萨唔广学法门啊，你又点样可以去断众生嘅烦恼而了脱众生呢个生死苦呢？嗱，咁啊，第四个愿咧，佢就佛道无上誓愿成。嗱，如果你顺住嚟讲咧，既然众生已到，烦恼已断，法门已学啊，呢三种因地嘅行门已经系成就咧，到最后呢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咧，你都唔使点修啦，好自然就会成就。咁啊，佛道最高系最无上，亦即是话成咗佛咧，佛嘅顶上冇一种犯啊，冇一个位置啊，系再高得过佛噶啦。所以称佛道咧叫做无上，我哋誓愿法愿咧要一定成。咁呢一种愿就依照四谛法中咧第三嘅灭谛，灭就系正到出世嘅不生不灭嘅涅槃，咁就叫做灭谛啦。咁啊，如果我哋度众生嘅时候，咁啊众生嘅苦已经咧将佢了断，众生嘅烦恼令佢断除。呢啲完全咧系法门嘅力量啊！咁所以呢三样嘅因行已经系成就啦，咁啊众生亦都可以成佛道，因此就叫做佛道无上誓愿成。嗱，咁啊如果啊呢、这个通嘅四云誓愿咧，依呢个四谛法而起嘅，咁因此就名为叫做通，就系、是、任何一尊发菩萨心嘅人啊，行菩萨道嘅行者啊，佢一定咧要发呢四种愿，咁啊叫做通。嗱，别咧就如头先所讲啦，嗱咁啊普贤菩萨十大愿，观音菩萨十二大愿，咁啊我哋阿弥陀佛咧有四十八愿，加讲呢部药师经经文里边咧就有十二大愿，咁啊称为佢就别愿。咁啊，通别两种都具足，所以名为叫做愿啦。加多个本字咧，就系、是、本来嘅愿，就系药师佛啊，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咧，佢本来就系所发咧十二种嘅大愿，就唔系话成咗佛之后咧先至发嘅。成咗佛之后咧，亦只不过咧顺着呢十二大愿去度众生。脱众生的苦，是与一切众生的乐，启示啊菩萨成佛之后啊，各种的大慈悲心，所谓无缘的大慈悲，由于是最初行菩萨道根本发的愿，所以称为叫做本愿啊。嗱，功德呢，功就是功行，亦都咧系一种咧修持。嗱，呢个德呢，如果根據呢個德字就是道德嗰個德，但我哋可以當佢咩意思呢？就是你得唔得到嗰個德，因為同音亦係相其人邊，只係呢一邊咧就有啲唔同。就係、是、我哋得唔得到嗰個德，加話功德咧就是、由修功之故所得到成就一種嘅果。咁就名为叫做功德啦。例如我哋鍾意布施，根据布施嗰种嘅因呢，你将来一定得到呢係大富嗰种嘅果报，呢个肯定嘅。你除非唔行布施，尤其是喺呢个三宝门庭之中啊，你做呢个布施呢，将来一定个福呢係不可思议。就例如我哋讲经啊，咁有人在讲完经之后结下缘咧，咁你呢个人缘啊系一定结到嘅。 人多你就结到多的人缘，就算是人少来听经，没那么多人你就结到这个少的人缘，即使你将来做起事来有多人帮你，或者呢不是很多，总之都有人家帮你，令你解决困难。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有一句话，柳暗花明是又一村，所谓绝处就逢生，这些就是呢他本来走到绝路的了，是人都说他肯定是死定，肯定是没得弯，肯定就没得救，但能柳暗花明有来一条村，有一条光明的大路，绝处就逢生，就到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用个手呢扶一扶他，帮一帮他，等他不怕跌一跤，不怕从此跌下去，令他从今日呢俗语话可以翻生了。这些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他从前曾经是结过缘，帮过这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在他绝处的时候啊，他就扶他一扶就得到生了，绝处就逢生了。咁啊，明白呢個道理咧，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弟子啊，四眾弟子無論出家在家，男眾女眾，我哋對呢個結緣咧係好重要嘅。我哋有力量，盡量啦嚇去做呢個結緣嘅事。你嘅緣結得多，咁你生生世世咧，你所得到呢個果報咧，好嘅果報啊，一定係好大。但例如有人喜意放生所得的果报呢，第一就不会多病，第二就不会短命，这个是一定的，是佛同我们讲的，出在这个言如因缘经，他说杀生之罪，反过来如果你杀生呢，就能令众生堕于这个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受完之后的这种苦，即使是后世不知几多生几多世得回做人呢，都有两种坏的果报，哪两种？一者就多病，二者就是短命。所以我们从这个因果学来讲呢，这个人如果一生都是孭着他药煲，不是头痛就脚痛，不是心口痛就背脊痛，这处都未曾好得十足，那处又来了，那成日多病孭着他药煲呢，你就不用问阿贵了，重要啊，肯定这个人呢从前就是喜欢杀生，喜欢食肉，他食肉杀那些众生杀得都很残忍，只是为着自己的欢喜，为着自己这个条理呢那种的滋味，但是就忽略了这个众生被杀的时候啊那种的痛苦，所以就受到这种果报了。那么反过来，如果有一种人一生都不要说病了，黑痴都不多打过的，就算是伤风咳嗽很多年都不会有一次，大病更加没他份了，那这种人就肯定是他缩生，随时随地他都放生，那所以有这样好的果报了，又不怕有病，又不怕短命，而且是长福长寿，所以这个因果呢是一定的，所以这种修这种的功发生这种这样的利用，你有所得呢一定是一种好的后果，所以合埋就叫做功德，你修功有所得那就叫做功德，当然加这处的德呢就是德行的德，是道德的德，就应当是当是有所得，你得到什么东西啊，那个德字都是相其人边，不过这边呢就不同，有些写法有些分别了，所以叫做功德。加说本愿功德呢，从药师佛这方面来讲的，由于个因中根本呢就发这个十二大愿之后呢，是依愿修行，他由修功之故就有所得，得什么呢，就得到成就啊，佛果菩提的位置，他的别号叫做药师琉璃光佛啦。如果从度众生这方面讲呢，由这个因中行菩萨道，他根本犯这个十二大愿，那么后来依愿修行成佛道，然后重体起用，将他自己 所修的功行力用呢，去度众生，愿一切众生啊，现实乃至将来都能除一切苦，能够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所以为依本愿修功有所得呢，就是在这个众生这方面有所得的。咁啊，合埋自利利他两方面都具足啦，咁就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嗱，咁啊，每一个经题咧都具足咧四种道理，一种就系能所，一种就系通别能所。嗱，经呢个字就系能传嘅文字，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咧就系呢部经。里面呢所讲呢个道理是经的文字所传的理论，咁啊合埋能传所传，就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嗱，咁咧叫做通别呢，呢个经字就是通题，凡是佛所讲结集成经的都是叫做经。嗱，金刚经是经啦，嚟圆觉经是经啦，地藏经是经啦，灵岩经、法花经，我哋所念嘅都是经，叫做乜乜经、乜乜经，咁啊叫做经啦。嗱，别咧，嗱药师经就唔系弥陀经，弥陀经就唔系法花经，呢、这个名唔同，咁就叫做个别啦。每一部经有佢呢个名，有佢呢个名，但系同其他嗰啲经咧唔同。我哋打个譬如，我哋中国人啊，有十亿人口，当然咧有好多个姓嘅。一般嚟讲，百家姓咧，陈、李、张、黄、何，可以讲系大姓，尤其是姓陈、姓李、姓张啊，呢啲系最多嘅。咁啊，大家都系姓陈，咁啊叫做通咯；大家都系姓李，咁啊叫做通咯。你又姓李，我又姓李，喺街上嘅姓陈、姓李，你随便问两个咧，都应该咧唔系好困难。姓陈姓李，呢、这个叫做通啦。嗱，呢个名咧，你就叫做陈阿茂，我就叫做陈阿宝啊。阿茂阿宝就完全唔同啦，咁就有分别咯。咁就叫做别啦。以此类推咧，姓李都系一样。所以我就讲呢个经都系一样，经步步都系叫做经。凡佛所说，结集落于呢个文字所记录嘅，都名为叫做经。但是每一部经的名字是不同，个别有所分别，有所不同，就名为叫做别。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呢，就包括通别有一对。那么能所通别四个字就分成两对。那么这个别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这十一个字呢，这个别题讲完，加就讲最后呢个通题嘅经字啦。嗱，印度话叫做修多罗，或者叫做苏丹南，呢啲就系个音咧有多少译出嚟就唔同。因为印度呢个地理咧，呢、这个地都好广阔，南北咧、东西啊，都有啲呢个音咧高低唔同。呢啲在我哋中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咧，都是有多少个分别的。嗱，你就要讲英文，咁啊，由于话明英文是英国的文字、英国的语言，咁我因为在美国住咗几十年，咁开口就是讲英文嘅，咁亦都系啲有钱人噏惯咗咧，都会咧讲一两句。嗰啲人佢发现一个，你啲英文边度学噶？佢好似我唔系几懂噶噃，好似是呢个翻佢啦，系嘛？咁啊。有些人当这个 tomato， 有些人读 tomato， 都是差不多的。这些是以这个音的方面是高低，但是如果你讲得流畅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是相通的。所以这个经字的梵语都是一样，有些译成是修多罗，有些译成是素达南，这个音都是大大概概不会相差得很远。反正我们中国来讲呢，就叫做契啊，契咧就系话佛所讲嘅道理，常契十方诸佛。现在佛如是讲， 過去法如是講，乃至未來十方世界有人修行成佛，亦係如是講。咁就叫做契啦。嗱，對下咧就契呢個眾生之機，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所講，都係契於呢個眾生能夠度到佢。所以下咧就契呢個眾生之機啊，所謂一音說法係二類等解，咁就叫做契機啦。嗱，咁如果再推廣嚟講咧，就離唔開咧係觀涉常法呢四個字。觀就係貫通，就好似我哋嗰啲花集埋好多朵一朵嗰啲花，好似嗰啲啊咁啊，中文反文我都唔識啊 ，carnation 中文叫乜嘢我都唔識得啦嚇。嗰啲 carnation 都好大一朵噶，你揾得二三十朵嗰啲 carnation 咧，將佢穿埋一串咧，就好靚啊花串。由於你穿埋一串啊，咁你二三十朵嗰啲 carnation 咧，佢就唔怕咧散失啦，東一朵西一朵唔怕咁啦。咁就貫通為佢個道理，就個譬如佛所講個道理咧，係貫通我哋頭先所講，該佛係如是說，現在佛係如是說，未來佛係如是說，所有個道理係佛講嘅咧，都係彼此貫通嘅，咁就叫做貫。嗱，涉咧就涉詞，凡佛所說都能夠契眾生嘅機。能够摄持众生啊，令到众生听咗佛说法咧，咁佢依教修行，咁就叫做摄。嗱，常咧就是、以不变就为佢嘅意思。而头先我所讲，过去佛系如是说，现在未来佛都系咁样讲。亦好似头先讲话如来第一个号叫做仿同先得号。就是現在後來成佛那些呢，一切一切功德智慧神通善巧方便都如同過去佛一樣，所以後來成佛呢是如同先佛之再來都是一模一樣，都沒什麼點變的，那就稱為叫做常了。法呢就是以鬼詞為義，鬼就是路鬼，詞就是協詞，好像我們現在坐那些火車啊，咁又或者香港嗰啲地鐵啊，或者輕鐵啊，嗱，火車都係一樣，有兩條路軌先至可以協持呢個車廂咧，順條路軌咁樣行。如果冇咗呢條路軌咧，咁呢架車就冇法子使得喐。就算呢條路軌有多少咧唔正常嘅歪啲咁多咧，呢架車廂咧都會出軌，都會有意外發生噶。所以呢個車廂咧，是絕對不可以離開這個路軌，所以這個法都是一樣。我們在社會上身為一個市民，我們就要守法。你無論去到哪個國家哪個社會，你都要守那處的法，不可以遇鬼，不可以犯法。那我們依佛法修行都是一樣，佛法的法律就是即是戒律。我们受三皈依有三皈依一种守持的原则，我们受了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或者在家出家的菩萨戒，那么亦都有去五戒八关斋戒乃至菩萨戒那种的守则。我们不可以遇鬼，不可以做这个犯戒破戒坏了佛那种的戒法，那就叫做法呢，就是以鬼则就为他的意思了。其实经里面所讲都是一样，都是教我们怎样修持，怎样依教奉行，怎样守法，怎样精进努力自己去用功，所以称为他就法。那么每一部经啊都具足貫徹常法呢四種嘅道理，所以稱為咧叫做經啦。嗱，咁我哋藥師琉璃光原來本願功德經呢、這個經題講咗啦，咁我哋跟住就要講呢個翻譯人嘅題。嗱，咁翻譯人嘅題咧就係、是、話唐三藏法師 是原装奉诏译，唐就是唐朝，就是我们呢对上啊，凡是读过中国历史浅浅的都懂的，所谓唐宋元明清，清朝亡，就到到今日中华民国或者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所讲这个唐呢，他的开山祖啊，就是姓李的，是李氏的天下，唐高祖就是李渊啊，如果唐太宗呢就是李世民啊，咁佢两父子呢当朝嘅时候啊，可以讲呢中国嘅兵威、中国嘅威势、中国嘅力量呢，唔单话管治中国，所谓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乃至到佢个威力呢可以扩充到外边，包括日本啊，或者高丽，即係今日个韩国，仲有好多地方㗎，你读历史就知㗎啦。咁所以加入喺外国呢，叫我哋中国人佢就是唐人，唐人即係唐朝嘅人，就证明唐朝呢个天下就好威水㗎，好有呢个威力㗎。每一个外国嘅地方，包括好似美国啊、加拿大啊，例如澳洲啊，都有一个 Chinatown 嘅英文叫做，咁中国佢就唐人埠呢，佢又唔叫话汉人埠，又唔叫话明人埠，又唔叫话清人埠，在呢个唐宋元明清呢，佢就讲呢个唐人埠，咁就证明嗰阵时呢个唐朝嘅力量啊，无论佢个威信、佢个兵力都可以扩充到外边发展，外边好多嗰啲国家呢，左右嗰啲小国啊，都会如俗人所讲啊，年年进贡，就岁岁来朝，都会显示当时唐朝呢嗰种嘅威力。咁啊，家下呢部经所译在嘅地方呢，係唐朝嘅地方，亦都係唐朝嘅时间啦。咁亦都讲呢，呢位玄奘法师呢唔係宋元明清嘅人，亦唔係唐朝以前啦隋朝嘅人，乃正式呢係唐朝嘅人，咁就叫做唐啦。三藏呢就是显玄奘法师各种的修养。今日我们讲经，咁带俾你都是经师啫，而且嗰啲经亦都唔系步步通嘅，都系识三两步，识得讲下嘅啫。咁但系其他嘅律藏嘅论藏咧，就可以讲咧就完全不通嘅。但是这一位玄奘法师呢，他是通这个三藏的道理，不单是通这个经藏，乃至律藏、论藏他都通，那就称为他们三藏法师了。他三种道理都明，那么经里面包含多数讲这个定的道理，律里面就讲戒律，那么讲这个戒学的道理，论就是辩论，你和我辩论，我和人辩论，为某一种的道理呢大家辩论得清清楚楚，所以说真理越辩就越明。那么如果能够大家来一个辩论呢，这个人不但口才好，他口才好呢就出发于这个智慧，所以佛所讲这个论呢就是完全由佛和那些弟子辩论，或者啲菩萨呢同菩萨呢辩论，咁就将所辩论嘅言语道理记录落来，就名为佢就论藏啦。凡係能够辩论立论，当然呢个人有智慧，所以论学呢所传係传于呢个慧学，因此经律论三藏呢就即係呢界定位三学，亦即是话呢一位玄奘法师呢，佢既然通呢个经律论三藏啊，亦即即是话呢佢界定为三无漏行呢，佢都手持得非常的好，因此尊称佢为叫做三藏法师。法师呢两个字呢就是话佢以法就为师，在智力呢方面嚟讲啊，咁啊玄奘本人呢 他出了家之后咁啊，行呢个三藏嘅道理，严守呢个戒定慧，咁啊以呢个经律论、戒定慧为自己嘅师，依此呢咁啊理论去修持，咁啊称为佢哋自道呢方面嘅三藏法师。咁既然佢系法师，当然佢要度众生啦。咁用啲乜嘢去度众生呢？亦都系以呢个经律论。戒定慧这些这样的理论、啊、去度人，愿一切的众生守持佛法，学习佛法，学来学去总是离不开经律论，离不开这个戒定慧。亦即是说圆庄法师、啊、是以这个经律论戒定慧去度众生，为众生的师，这些就是属于呢是度众生这方面的三藏法师啦。那咁啊，圆庄呢，从呢个《西游记》里面讲啊，咁啊即系唐三藏法师啦。嗱，咁啊，《西游记》里面就讲呢个唐三藏法师嘅取西经啊。当然，其中啊经过好多嗰啲怪诞嘅神话，呢啲完全咧嗰啲小说家咧系捏造出嚟嘅，根本就冇呢件事。人的确有这个人，就是我们家所讲这一位呢圆庄三藏法师，但是西游记俗语都说大话西游了嘛，证明他是大话，是捏造出来的，不是真有这样的事。但是圆庄法师呢，他们的确有这个人，也的确有他这样的修持。这位法师呢是我们中国人，肯定呢在中国边上就是河南，即是北京个左近人，佢系河南偃师人，佢俗家系姓陈，咁啊佢个兄弟就好多嘅，佢呢个人好有善根，亦都好有呢个福力，好有智慧。咁佢有一个阿哥咧，亦都系出家嘅，所以圆庄法师啊，就佢十五岁嘅时候咧。他亦都跟佢呢个歌，佢个名叫做长捷，跟佢呢个歌长捷法师呢系出家。咁佢出咗家之后呢，当然啊，头先如我哋头先所讲啦，佢哋依照呢个经律论呢去研究，亦都啦吓离唔开呢个戒定慧嘅修持。咁佢当佢研究呢个经学嗰阵时啊，佢就发觉呢，即是他对上很多那些翻译的长老前辈呢所翻译的经典呢，很多呢不得完全，很多呢不是呢道理十足，他就觉得啦、啊、又要再去呢印度呢采经的必要。但是当时呢这个国法有个禁令，就如同今日，若果冇批准攞到呢个合法个护照咧，你系唔可以随便出门嘅，唔可以随便离开你个原居地。好似我哋嚟澳门，起码有香港身份证出境，嚟到澳门啊，系香港人嚟，亦都有香港身份证，先就可以入得嚟澳门。咁啊，当时唐朝亦都系有咁样嘅法例。咁但系圆庄法师咧，佢立志要去呢个印度，俗语话去西天采经。咁佢个志向好决绝，因此佢就唔顾虑，唔顾虑。当时呢个唐朝咧，呢个法例系禁止人咧唔随便出国去外国，佢哋自己咧静静地就离开啊呢个唐朝嘅境地。就向住呢个西天，所谓印度咁一行，所经过嘅地方呢，亦都系今日呢我哋通常听过呢个丝绸之路咧，呢一条个路线咧，向印度方面咁一行。咁但呢条路线咧，越行就越远啦，一片都系黄沙嘅地带，佢都经过好多嘅危险，经过好多嘅灾难，尤其是冇水饮。亦都冇嘢食咁滞噶啦，所谓上无飞鸟啊，下无青草， 咁你话呢啲咁样嘅生活啊，若无坚固嘅道心嘅原则去求学咧，的确咧好容易退心嘅。咁佢亦都有一次咧遇到个灾难，但系佢总算渡过。你遇到有一个咧老人家，咁呢个老人家咧就俗语话咧就好污糟邋遢嘅，即系好难睇嘅，睇唔上眼嘅。你见到佢都唔愿多见佢一眼嘅，又有病。咁啊，玄奘法师咧就唔会睇消佢，佢就照顾佢。咁后来呢个老者咧好翻啦，但系佢又信佛嘅，佢识得念心经。咁佢就同佢讲啊，佢话大师啊，佢话你此去印度咧，路上经过好多艰险，呢啲艰险咧，有啲你谂唔到、想唔到嘅，即系都好危险，好多问题。佢话但我家同你咧，传授一本心经俾你，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嘅《波野波罗蜜多心经》。他说你能够将它读熟，将它过背。他说如果你有什么灾难的阵子，你们一心一意念我的教你这个心经，就希望以这个经法宝佛宝那种的力量呢，替你呢渡过这个难关。那么玄奘大师当然是谨记于心啦，亦都呢即使没有危险的时候啊，他都时时念诵这个心经。咁后来这条路呢当然是很多艰险，一片都是黄沙，上无飞鸟都下无青草，亦都没有水的，很多灾难重重。他亦都是听这个老者讲呢念心经，结果呢就平平安安地呢就到达这个印度。由这个地方呢我就附带讲一讲，心经只是260个字，你稍微留心真的不用一日你就过背了。乃至到如果你常常去佛堂参加法会的，你都不用读，去多两次回向，读多两次，念多两次，跟人家念你都会的了，很简单。心经呢你不要看它很简单，只有260个字，它是600卷大波罗经的精华。咁如果我哋常常啊受持心经，你过背嘅话咧，相信系一两分钟就念晒噶啦。唔通真系一日咁长，一两分钟个空闲你都冇咩？等于话何止一个两一两分钟咧，几多十个一两分钟都有。咁所以咧，我奉劝大家咧，平时啊，你就念下心经咧，都系好事。亦都可以讲你有咩灾难呢，就同呢个玄奘法师咁啦，都可以呢大步难过，一切灾难都化为吉祥。咁因此呢佢就到到呢个印度啊。咁当时印度呢有一位戒严大师，佢亦都系当时印度呢咁一位呢系出类拔萃，又有道德又有学问的大德来的。他们亲近这个戒严大师学了很多年，他离境的时候呢就是唐朝贞观三年，他在印度呢就住了呢十几年，去过很多印度，当时分开了很多个国家的，不是同家那么统一一个印度。我哋從佛經裏面有東南西北中有五印度比較大嘅，除咗呢個五印度個方向之外咧，有好多嗰啲小國。咁啊，玄奘法師為咗親近嗰啲大德啊，佢就喺印度咧去過好多個國家，亦都咧將呢個經律論呢啲咁嘅佛法咧學到好多，一路至到啊精貫19年。先至翻翻到咧，我哋中国呢个唐朝嘅年代。咁啊，当时呢个皇帝就好器重佢，就请佢咧响过好多嘅寺、好多嘅地方咧，做呢个翻译经典嘅工作。佢所带翻嚟嘅经典咧系有50多部，但系翻译出嚟咧就1000 300多卷。咁啊，現在我哋所講呢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咧，係屬於佢1300多本裏邊咧，係其中之一本，所以佢就唐三藏法師原裝譯啦。嗱，咁啊，奉召咧，呢個就係講當時個皇帝啊，呢個皇權就好大嘅。咁啊，原裝法師有咁樣嘅道德，有咁樣嘅學識，咁啊，當時皇帝就好器重佢，請佢翻譯經典，即係話原裝法師翻譯經典咧，就係奉皇帝嘅召命而做呢一份咧，係翻譯經典嘅工作，所以叫做奉召譯。點解要譯經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即係我哋嘅師父，佢係印度人，出生於印度。咁佢長大讀書所讀嘅係印度文，佢所講嘅係印度話，所識嘅係印度嘅文字。咁啊，到到後來佢去世啦，咁啊，柯南尊者同埋迦斯尊者一班同門嘅大弟子咧，咁啊，結集經典，通通咧所記錄嘅都係屬於啲印度嘅文字。佛在世嘅時候就用音聲說法，根本就冇經書嘅，冇文字嘅，完全係講，無論去到邊一度，總之同嗰處嘅眾生有緣，佛就講就教佢哋。可是呢，完全都冇記錄嘅，冇文字記載嘅，所以就以音聲就為教體。到到分別到之後，咁咪第一次結集經典。就以迦斯尊者为首，咁啊点样去知道呢？所以十大弟子中咧，我哋柯南尊者咧就叫做多闻第一，佢系一个多闻士。咁啊，当佛咧渐渐年纪老啦，需要揾个侍者啦，咁啊大家一致当时嗰啲大弟子又咁啊请边个做佛嘅侍者啫？咁啊，一致商量好咧，就请柯南咧为佢嘅侍者，因为柯南尊者在家同佛咧系有呢个堂兄弟嘅关系，因为佛同柯南个阿公啊，即系爷爷啊，就有4个仔，咁啊每一个仔咧，咁啊都有2个仔，一共就有8个，咁啊即系话咧，阿爷啊就有4个仔，就有8个孙。咁啊！呢8个孙里边咧，佛同柯难啊，好似有柯罗律陀啊，好几个咧都系堂兄弟嚟嘅，俗语话佢哋和差比兄弟，虽然唔同父亲，但系同一个爷、同一个妈咧生出嚟嘅，系呢个咁嘅血统。咁所以到佛年老咧，要揾个侍者啦。咁揾边个咧？咁第一咧就是、以柯难咧。首选啦，咁啊推介柯南。第二咧，就是、十大弟子柯南尊者咧就多闻第一，所以柯南啊出家做佛嘅侍者咧，佢有个要求，佢话你哋嗰啲前辈师兄弟啦吓，通通都跟佛咁多年，都已经学咗好多佛法，听过好多经。佢话但系我一句都未听过喎。他说你要我出家做佛的侍者得，他说我有个要求，只此一次，不会有2次。你先生问他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只要求，我在未出家以前，凡是佛跟你们讲过的道理，跟我柯南一个人讲一次，得了，你不用讲2次，讲一次就得了。咁佛當時都應承佢，所以佢出家之後咧，佛就重複佢未出家前所同各位弟子講嘅道理咧，就係向柯南講一次。由於柯南係多聞事，佢一聽咗就記得，絕對一字不漏。你講1000句，佢就記1000句；你講1萬句，佢就記1萬句。他就未曾出家前佛同 各位同盟兄弟所讲的道理呢全部讲出来，他全部一字一句不漏记晒。所以到到佛去世之后呢，阿难尊者结集经典嗰阵时，咁你要搵人读出嚟㗎。如果冇人读出嚟，咁点样记录文字呢？后来咁大家商议，咁请边个读啊？边个有咁嘅本事啊？就諗起阿难，就由阿难尊者登座，将佢由出家嗰日开始，一路至到佛去世入灭嗰日为止啊。于其中间，无论佛从前讲过，为佢再讲一次，就抑或呢佢出咗家之后，佛呢亦都同众兄弟啊，同各弟子讲经嘅时候呢，佢亦都有份参加听啦，加加埋埋好多好多，所以佢登座呢就一句一句咁啊读翻出嚟，咁啊下边嗰啲执笔嘅咧咪一句一句乜记啦，所以先至呢我哋今日有呢个经典。咁虽然一句一句写出全部都系印度文，我哋中国人有几多个读过印度文嘅？咁啊，识英文嘅就可以讲系好多好多好多。因为香港旧时系英国人管治，澳门同香港咧一水之隔，相信读英文亦都好多，随便执两个都可以识英文嘅。但系印度文就当然咧，就当然唔系冇几多人识啦。我相信香港、澳门啊，加加埋埋应该都唔会好多。咁啊，所以印度嗰啲经文，就由我哋历朝历代啊嗰啲高僧大德咧冒险泛滥去到印度，或者由印度咧已经咧嗰啲经典咧运过嚟中国，咁啊佢哋咧就翻译，将呢个印度文翻译为呢个中国文，所以我哋呢个中国人咧，只要你读过几日书，识得中国字，你都可以咧。照呢个经本咧，受持读诵与共咧学习，所以我哋今日咧对到每一部经，我哋应当要尊重呢个法宝，千万唔好咧将嗰啲法宝咧乱咁糟质。嗱，咁由于今日呢个科技发达，咁啊印刷术当然咧亦都好发达，所费亦都无多，唔使好多钱嘅啫。成千上万本嗰啲经书印出嚟，任人家地去请，变咗啲经书就多过头啦。因为多过头咧，变咗就唔重视，嗰啲经书就乱劈乱掉。咁啊，我屋企咧，灵巧处有个土地公公啊，咁啊，每每朝头早咧，咁啊去装香嗰阵时咧。土地公就有啲经书喺度嘅，嗰啲人冇地方挤啦嘛，咁咪有多啦，佢哋静静地攞嚟我土地公嗰度放喺度，咁我哋咪只有收埋，有缘咪同人家结缘。如果冇人家请，自己挤住喺度等机会，乃至到每一个道场，无论你拜忏嘅忏本，或者诵经嘅经本，或者讲经嘅法会啊，有呢个经本。一般人呢听完或者拜完就乱劈㗎喇，有啲尽量佢起身呢冇台㗎嘛，佢就索性将嗰啲经呢放个凳嗰度，呢张凳你刚刚用个屁股坐住㗎嘛，坐到滚热辣，你一起身呢你嗰啲屁股气都未冻呀，你就放部经书，就可以讲对呢个法宝呢认真係唔尊重呀。如果我哋学佛嘅人对呢个法宝都唔尊重啦，咁你又点可以得到明白个中嘅道理，依之修行来到了生脱死呢？所以有好多啊，当年即系早期，大概都唔系好耐，可能七八十年前，根本就冇呢个印刷术印得咁靓、咁庄严、咁四正嘅经书俾我哋受持读诵。每一个出家者或者呢在家嘅信徒居士。他要诵某一部经啦，咁啊点咧？又冇得请嘅，俾钱买都冇得买嘅，唔好话结缘，唯有自己用手抄，就买呢啲纸咧，一个一个字咁样抄，抄到自己钉好，咁嚟到去读去诵， 咁啊呢啲咁样嘅手抄本咧，当然啲字味都好靓，钉起上亦都唔系钉得好齐整。咁啊，我都仲有三几本啊。咁呢啲咁嘅经书咧，好似系古董嚟噶啦，起码都七八十年嘅历史啊。咁啊，我响我记咧，我执到睇见人哋唔要咧，我就执埋。咁啊，都有三几本，呢啲先至真正系宝嚟噶，真正系无上甚深微妙法。但系嗰阵时咧，嗰啲人咧，佢对呢个法宝呢个经书咧，一啲都唔马虎，纵完咧，好好地咧，将佢啲折好冚翻。但系今日啲人咧，我呢句话都唔系话冤枉屈你哋啦。好多人我睇过好多，听完经一起身咧，将部经就劈喺个嗰张凳面上边。咁你刚刚啊坐嗰度啊嘛，你就劈落去啦，就对呢个经咧就唔尊重。咁你对佢唔尊重啦，佢又点样加庇你？佢又点样扶持你咧？所以我奉劝大家讲到呢度，既然系译经啊，嗰啲前辈咁辛苦、咁艰难、冒险繁难译经，无非就为流通于呢个后世，利益我哋嘅末法众生。所以我对于呢个经咧，对于呢个法宝咧，一定要尊重，绝对唔可以咧对嗰啲经书咧有所轻慢。你对经书有所轻慢，唔单止收唔到福，反而咧系有罪过啊！咁啊，家下咧，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嘅经题。用唐三藏法师原装奉照译这个翻译人的题，两个题目都已经是解释过，亦即是五重原义中第一种的释名已经是解释过。那么五重原义第一释名已经讲过，第二就是显体了，体就是理体，就好像我就有这张台，有佢呢个名，佢名称台啦，个个都一睇呢张咪台咯，冇人话佢系凳，肯定个个都话佢系台。无论你系四方嘅又好，长形嘅又好，圆形嘅又好，人人都话佢系台，如假包换。呢个台咪佢个名咧，咁咪释名啦。但呢张台唔讲今日个科技。讲当年所谓啊，即系六七十年前我哋嘅年代咧，嗰啲台咧应该就一样嘢做，就系木头做嘅，一定要请呢个斗木师傅咧帮我哋有钉地入揼。咁啊，既然用木头嚟做啦，成为一张台就有呢个名啦。呢个体咧就系木头，呢张台就以木头就为佢呢个体。话明个木台噶嘛，但系今日呢个科技发达咧，就好多种材料啦，可以用不锈钢铁去做，又可以用咧嗰啲塑胶去做，好多好多种材料咧都可以做呢张台。咁即是话咧，你用任何一种材料做呢张台啊，呢种材料就系呢张台嘅体。用铁去做，咁咪叫做铁台咯；用塑胶去倒成，咁咪叫做胶台啦。咁我哋一听呢个名咧，就知道佢呢个体系铁，就一话系木头，就一话系嗰啲胶做。嗱，我哋佛经都系一样啊。我昨晚都提咗一提，小乘法就以三法印为体。因为小乘的道理呢，包括四阿含，所谓长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还有一个不记得了，还有一个杂阿含，好像四阿含里面所讲的呢，都是离不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些这样的道理。所以小乘经呢，就以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呢三法印为体。咁啊，凡系嗰一部经里边啊，有呢三种道理存在，就证明系佛所讲啊。嗱，咁啊，大乘佛法咧，就系愿一切众生系究竟成佛嘅。嗱，咁一切众生点解会成佛咧？咁啊，每一个众生啊， 都有佢呢个佛性，有佢呢个理体。所以佛最初成道啊，最初出世呢，佢就周行七步就讲啦，佢话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咁既然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修行都可以成佛，所以呢个佛性呢就是呢个众生的理体。但是呢个理体就佛法来讲有好多种不同的呢个名啊，例如我哋圆觉经里面就叫做圆觉妙心，金刚经呢即是呢个波野部啊，包括六百卷大波野、金刚波野、人王富国波野、圣天王问波野，所有呢个波野部呢就多数都是以呢个波野实相为呢个波野经的本体。咁啊法花经呢就是以呢个诸法实相呢为佢个体。咁啊灵严经呢就以如来藏性常住真心都是为一经之体啊。咁呢个名虽然是每一部经所翻译过来是不同，其实呢就是一样，就是这个佛性，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这个圆觉妙心。所以我们现在这一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根据这个经是以什么为它的体呢？经常呢有一段文，他说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呢，此意菩萨能够受持彼佛正法宝座。所以本经呢就以这个正法本座宝座呢为一经之体，正就不怕歪斜，是真正的法，就属于这个妙法，就是讲这部经呢深奥的妙理。宝就是宝贝，宝贝就是最贵重的，凡是宝贝无论哪一样宝贝称得它的名字叫宝贝呢，就当然是很贵重，就算它不值钱的，但这个人当它是宝贝啊，都很名贵，都好地收藏，是保重它，保护它，不会被它呢是打烂或者破坏，那就叫做宝了。咁就譬如我哋呢一部经都系啊，所讲嘅都系呢个正法妙理，系好宝贝，我哋要珍惜呢一部经，唔可以将呢一部经咧视若等闲，尤其是消灾免难呢一方面啊，你想长寿消灾免难咧，你真系每日都要读下呢一部经。如果你日日读诵授权这一部经读得熟的话呢，不用多久而已，应该有二十多分钟都可以读到的了，很简单的二十多分钟很快过了的了，你不读它很容易有过二十多分钟，你授持读诵你就是过二十多分钟，那你授持读诵就好过你行行散散，那就空过这个时间了。那既然我们诵这一部经它是真正的妙法，能够令我们受持读诵的人啊，可以消灾解难，可以延寿吉祥，你说是不是宝贝啊？值不值得我们对它尊重，当它是宝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有这么多的妙理包藏起来，你说是不是藏啊？所以本经呢就以这个正法宝座为一经之体。那么第三就明宗了，宗就是宗要，昨晚我讲过这个理体虽然是人人本具，是个个现成，诸佛正知不会增加丝毫，众生迷知亦都不会减少丝毫，是人人绝对平等。那么既然平等了，为什么佛就高高在上称为一教之主，而我哋仍然六道轮回，饱受呢个生死嘅折磨呢？个中就系有冇呢个修行咧嚟决定啦。佛系修得有功， 所以佢能够断尽一切烦恼，了脱一切生死，因此呢得以成佛，就高高在上。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业障深重，唔做少啲罪业已经系唔错啦。你想话佢修行启发自己呢个正法宝藏呢，真系谈何容易。所以我哋就做苦恼众生啦。我哋家下有咁嘅机缘，都算有咁嘅善根，系得闻此一部药师经。既然明白到本经是以这个正法宝藏为一经之体，我们亦都具足这个正法宝藏这个体性，由于未曾显法，就没有这个修德之功。那加上第三名名宗，就是说明这个修行的重要，由这个修行的重要才可以断烦恼了生死，成就佛道，与药师佛一模一样，平等平等。那么而这本经呢，就以乜嘢为宗呢？我们这个经题就啱啦，就是以这个所谓 以这个本愿功德呢为一经修行的宗要。那本愿就是因宗，药师佛因宗呢就是修行发这个十二大愿，依这个十二大愿去修持，那么得到呢解脱成佛道。那么所以本经的重要呢，就以本愿呢是为它的重要，你亦都可以说呢是以这个如来因果为这个一经的重要。如来因就是本愿，如来果就是药师佛咯，所以亦都可以说呢以这个如来因果为宗。既然有这个修行的宗要，将来得成佛道，成了佛之后有些什么的作用呢？所以成佛度众生，说本经度众生呢，我们众生依此一部经修行，能够发生一种所谓拔苦与乐的作用。经里面的经文过得两三晚呢，可能在这个礼拜之内呢就会有多少呢讲到这些这样的道理。这一部经里面的内容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说如果我们受持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或者称扬或者赞叹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或者是赞叹药师佛，供养药师佛，顶礼药师佛，念药师佛的名号，是得到怎样怎样的离苦，怎样怎样得乐。这部经里面呢讲到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地方随处都有这些这样的理论。所以本经论据的利用呢，就是以拔苦与乐为一经的作用，就是我们依经修行最后成佛了，那么得到呢拔除一切生死的痛苦，了断一切烦恼的痛苦，是得到了是无上妙法乐，得到究竟成佛之乐。那么即使未曾有这么高的境界，在这个现实人生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消灾免难，都可以呢是如意吉祥，得到这样的离苦得乐各种的作用。所以第四论用呢，就是离苦解脱或者拔苦与乐为一经修持所得的作用。第五就判教上，判教上依天台宗所判呢，本经属于这个大乘方等所示，是属于是第三时叫做方等时，就五时中呢除了花言阿含就到这个方等了。方等呢就是鼓励那些小乘人发这个大乘心，所谓四教并谈，藏通别圆，都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依这一部经修行 无论你任何一种根性都可以得到呢是拔苦与乐的作用。究竟最高呢是属于成佛啊，成就药师佛这样的妙觉境界。咁因此明佢就大成啦，系究竟可以依经依啲部经修行而得以成佛，所以称为咧叫做大成方等时所摄。嗱，咁啊今晚咧就系将啊本经嘅经题、翻译题，包括咧系显体、明中、辩用、判教上呢、这个天台个五重原义咧，已经咧都解释过啦。嗱，咁啊，听晚开始咧，就系正式为如是我闻一时薄嘅法系入经文啦。嗱，讲到呢处咧，啱啱答正十点就无有偏差，咁啊向下文长附于咧系明晚啦。今日好似有莲子结缘系嘛？嗱，咁啊莲子咧，我哋讲几个好话。嗱，當然我就唔會同世俗咁嘅連生貴子咁粗咁老粗啊！我哋信佛嘅人咧就唔談呢啲問題嘅。嗱，咁啊蓮子咧，你有冇明白？蓮子咧，你喺個蓮係咧，係花果同時嘅，有蓮花開，裏邊咧就有蓮子噶啦。當然佢係細粒啲，或者咧嫩啲，未同老。總之有蓮花開就有蓮子噶啦。唔使话等到咧嗰啲莲花枯咗、谢咗、跌咗，先至有莲子。总之有莲花就有莲子，同一个时间嘅。就譬如乜咧？嗱，咁我哋家下如果系念阿弥陀佛，就求生西方咧，我哋家阵时咧就修呢个药师法门，就系求生咧东方净琉璃世界。咁啊，现世咧就希望咧。得到啊，系离苦得乐、消灾免难嗰种个好处。所谓花果同时咧，即系话我哋每一个佛弟子，你只要同药师经有缘，同药师佛有缘，我哋只要念药师经，清念药师佛名，恭敬供养药师佛，咁我哋同时就种下。这个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各种的善根，日后呢就肯定呢是蒙佛之人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那么即是说不用等到将来我们家念药师佛受持药师法门，就已经种下了这个这样的果报了。所以呢莲子就是呢表示这个莲花呢是花果同时同一时间呢有咁嘅因，就咁嘅果。就譬如我哋念药师经、受持药师法门，以如此嘅因咧，就种下将来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见药师佛嗰种嘅果啦。阿弥陀佛啊！